但是我觉得文学作品中他们需要一个美好的寄托，要不然小说跟生活还有什么区别呢？他为什么要看小说呢？有时候可能就是躲